天的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 87.6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。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，闲说历史。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驸马的身份是挺高贵的，可在公主媳妇面前也免不了要低三下四的。在古代，别的男人可以三妻四妾，驸马只能守着一个媳妇到死。别的男人可以要求老婆三从四德，驸马呢，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也不敢对自己媳妇儿提出要求啊。在媳妇儿面前，这驸马就是一个奴才。可是除了公主，这家里还有谁敢在驸马头上动土呢？您还别不信，这种人还真有。身份高贵，待遇低下，咸鱼翻身还是咸鱼，甜言蜜语银子开道，小小奴婢翻脸变夜叉，新婚小夫妻外加未婚老婆子，各种滋味又是怎样的酸甜苦辣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平民驸马爷上集。明朝万历年间，京城的一家豪华高档酒店里被人包了一个整场，就看这酒席上山珍海味摆了一桌子花花绿绿的美味佳肴，旁边放着美酒佳酿，这些客人们都喜气洋洋的举着酒杯给一个年轻小伙子正敬酒呢。冉公子，今日双喜临门，恭喜恭喜呀，日后飞黄腾达了，您可别忘了我们这些小老乡啊。是啊是啊，冉公子仪表堂堂，才华横溢，这往后肯定是有更大的发展，还望公子多多提携。这年轻小伙子喝得满面红光，摇摇晃晃地站起来了。啊，冉某今天真是太高兴了，咱们都是老乡，往后有什么事儿尽管开口，只要我冉某能办到的，定当在所不辞。来来来来来，端起酒杯，咱们来个一醉方休啊。客人们都端起了酒杯，来，咱们大伙儿一块儿祝贺冉公子和公主百年好合，干。这豪华酒店里欢声笑语一片，热闹非凡。原来呀，今天是冉兴让冉公子的大喜日子，他迎娶的可不是一般人物，那是当朝皇上的亲闺女寿宁公主。这冉兴让在没娶媳妇之前就是一个平头百姓，这回娶了公主，他可算是名扬海内外了。一些亲戚朋友老乡也不知道都打哪钻出来的，全都跑过来给他祝贺，一箱箱的礼物往他家里送啊。这冉兴让十分得意，把大伙请到了酒楼里喝个痛快。明朝的时候，为了防止大臣们攀龙附凤，这皇家选女婿一般都在民间挑选。您比如福庆公主的驸马就是江苏一个养鸭子出身的老百姓， 这些驸马在老百姓看来挺荣耀的，可实际上皇族内部很少有人瞧得起他们，就连公主身边的那些奴才都一样是狗眼看人低。冉兴让娶了公主当媳妇儿，这滋味是有打心里往外流蜜呀。可在结婚之前，他跟公主连面都没见过，这两个陌生人结为夫妻会幸福吗？当朝皇上明神宗算是一个多产的皇上了，他老人家有10位公主，可惜有8位都早早夭折了。这寿宁公主是他跟最宠爱的郑贵妃所生，老妈受宠，这公主也跟着沾光，再加上一个个的丧女之痛，神宗皇上更加疼爱这闺女了，几天不见就想得慌，非得亲自去看看才放心。公主出嫁的时候，皇上还特意嘱咐让这寿宁隔三差五的就回宫一趟，省得他这当爹的挂念。按照封建社会那会儿的规矩，新婚夫妻在结婚当天才是头回见面，这天婚礼热热闹闹的办完了，冉兴让陪完酒被众人簇拥着就送进了洞房。床边上寿宁公主头顶着红盖头，端端正正地坐在那儿。冉兴让整整一观，莫名其妙的感觉有些紧张。桌上一对大红的蜡烛把新郎这脸照得直发烫，一根笔直的如意杆正等着冉兴让去揭开新娘的红盖头。 掀起了你的盖头来，让我看你的美貌，你的美貌稀有长，好像那树上的弯月亮，你的美貌稀有长，好像那树上的弯月亮。 您听听这歌词儿，基本上是歌颂媳妇漂亮的，那这红盖头下边的公主长得又是什么样呢？冉兴让期待的同时，这心里通通直跳啊，跳得他走道都不稳了，一手捂着胸口，一手这冉兴让就把如意杆拿起来了，如意杆轻轻这么一挑，寿宁公主一抬头，两个年轻人正好四目相对，冉兴让的面前坐着一位雍容大方的美女，鹅蛋脸，樱桃小口，这嘴边还挂着一丝俏皮的笑纹。寿宁公主面前呢，站着一位风度翩翩的美少年，身材虽然不太高大，看着还有点傻里傻气的，但就是让人觉得非常踏实。冉兴让揭开红盖头，这就算是两个人头回见面了。公主，小生给公主请安了。说完，这冉兴让就跪倒在地。进洞房的头一件事儿，竟然是给媳妇儿请安。寿宁公主扑哧一下乐了。早先听说给她挑选的驸马是才貌双全，没想到这小伙子还这么傻实诚。哎呀，我说驸马呀，这儿就咱们两个人，您就别来跪安这一套了。往后咱们就是夫妻了，这套跪安就免了吧。冉兴让听公主这么一说，心里乐开花了，看来公主对我印象不错呀。驸马，驸马，还傻跪着干什么呀，快起来呀。 哦，好好好，这就起来，这就起来。 冉兴让站起身来，听人说公主落落大方，美丽端庄，今天一见才发觉公主不仅美得无可挑剔，没想到公主还这么亲切可爱，小生真是祖上烧了高香，娶到公主这样的贤妻呀。这一通的夸赞，公主心里美滋滋的。我也是听说驸马才高八斗，英俊潇洒，今日一见才知道驸马还是个傻实诚，见面就跪拜。寿宁公主跟这驸马两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就聊上了，公主的可爱调皮，冉兴让踏实的民间气质，把这两个人吸引在了一起。 新婚夜头回见面，两个人一见钟情，这还真挺不容易的。就在两个人聊在兴头上的时候，门外突然有人敲门，这大半夜的，谁敢来打扰公主的洞房呢？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两个人聊在兴头上，就听见门口咚咚咚有人敲门。不是谁这么不知好歹，非得敲人家洞房的门啊？冉星让心里这不痛快，随口甩出一句谁啊。门外没人答应，等了一会儿，当当当当当，又开始敲门。驸马公主两个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谁也闹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到底谁呀、啊、你哑巴了不会说话呀、啊？ 冉星让心头直起火，说话也不客气了。公主，是我，快开开门儿。门外终于有回答了，驸马赶紧问公主，谁呀、啊、这是？ 嘘，别出声，我去开门，这是梁嬷嬷。 梁嬷嬷？冉星让心里一个大大的问号。寿宁公主几步快走，来到门边，打开大门，只见进了一位40左右的中年妇女，头上戴着一朵粉嫩粉嫩的大头花，两个脸蛋子抹得跟猴屁股似的，一张姹紫嫣红的血盆大口，外加两道卧蚕八字眉，这德行您还看得下去吗？这血盆大口扭搭扭搭的就走进来了，一进门先是四处打量了一番。公主啊，不是嬷嬷我说您，这新婚大业里头怎么叽叽喳喳说个不停啊？时候不早了，该睡就睡下吧，明儿个一早还有好多事儿等着办呢。这驸马在旁边听着，火气是越来越大，可看看公主都对这个老婆子礼让三分，料定这也不是一个好惹的人物。 这位大姐，敢问您是？哎呦，叫谁大姐呢？这是 驸马爷，感情您不认识我呀？我是当今圣上亲自指派的嬷嬷，专门服侍公主一切的事务。别大姐大姐的，你们民间的那一套宫里可不认，说错了话小心掌嘴。寿宁公主听见驸马那句大姐，差点笑出声来，赶紧的过来打圆场，好嬷嬷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们不说话了，嬷嬷你也赶紧回去休息吧，今儿个累坏了吧。 梁嬷嬷这猴屁股终于挤出了一丝笑纹， 嘿，公主啊，奴婢是服侍公主的，累不累的都是分内之事，倒是这驸马今天看来还要多学学宫中的礼仪呀、啊，免得出去让别人笑话了，赶明儿让驸马来我这儿学习学习。好了，我就进来提醒公主一下，皇家要有皇家的规矩，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这个。公主休息吧，奴婢告退了。说完了，这梁嬷嬷扭着屁股走了，剩下公主驸马两个人大眼瞪小眼。新婚之夜被这老婆子一搅和，您说这还有什么情趣可言呢？冉星让是敢怒不敢言，憋了一肚子火，这梁嬷嬷到底是什么来头，对主子都敢这么放肆。 小时候总听大人讲老北京的故事，时过境迁，老北京已经逐渐模糊，现在我就把这遥远的记忆重现在您的眼前，带您去看看青砖灰瓦、长袍马褂、四合院、人力车，还有那二分钱一碗的大碗茶。话说天下故地重游老北京系列即将播出。 实际上这梁嬷嬷的真实名字还挺浪漫的，叫梁盈女。自打10岁， 他就在宫里当差，一直干到四十多。这寿宁公主是在他的眼皮子底下长大的，深得主子们的赏识。这回公主出嫁，皇上亲自指定由他继续伺候公主，掌管公主的一切事务。话说回来，这凶神恶煞的梁嬷嬷走了，剩下公主驸马四目相对。寿宁公主很聪明，看出这驸马挺不高兴的，赶紧劝慰两句：驸马，这是宫里派来服侍我的梁嬷嬷，往后啊就住在公主府上了，她说的也都在理儿。你那句大姐乐得我差点没背过气去，明天你就跟嬷嬷学学规矩吧，这也不是什么大事。驸马满肚子委屈，咱们是头回见面，聊聊天认识一下有什么不对的呀？犯得着他一个下人说三道四吗？您这么说就不对了，往后啊你少不了跟他打交道，闹僵了对谁都不好。半道杀出个老婆子，恼也不是，怒也不是，这冉兴让万万没想到做了驸马还要受这份气。我可不管他那一套，你是公主，我是驸马，咱们要干什么难道还得让这老婆子批准吗？哎呀，这梁嬷嬷也不是坏人，往后咱们都得按照规矩办事儿就行了。好了，快点休息吧，一会儿梁嬷嬷又该说咱们了。新婚第一夜就这么给闹过去了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天光大亮，这冉兴让起了床，外边蓝天白云，天气非常好。冉兴让打了一个哈欠，开了门，一边伸着懒腰就出来了。驸马爷，昨天睡得可好啊？冉兴让给吓了一大跳，谁说话呢这是？回头一看，呵，这梁嬷嬷恶鬼缠身呢，正在门口给请安呢。哦哦，还好还好，您在这站着干什么呢？奴婢来接公主，一会儿公主要回宫去给皇上贵妃请安，奴婢已经安排好了老师，请驸马一会儿过去书房学习宫廷礼仪。嘿，合着一天这梁嬷嬷都给安排好了。冉兴让没辙，公主嘱咐过，这梁嬷嬷不可得罪呀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一会儿公主出来，梁嬷嬷带着她梳洗打扮进宫去了。冉兴让在公主府里逛了逛，直到日上三竿才慢慢悠悠地转到书房来。这一来，好家伙，书房里头十几个老师正等着呢，这个教走路，那个教请安，还有教说话、教吃饭、教睡觉的，一条龙服务。本来这走道吃饭三岁之前就都学会了，这会儿要重新改变习惯，怎么走怎么别扭，一直练到天色擦黑，这群老师才把驸马给放回去。冉兴让被这群老师折腾得够呛，一瘸一拐的就往回走。这会儿啊，他就想躺在床上跟媳妇儿聊聊天。转眼到了卧室门口，从旁边闪出两个人，一把就把这驸马架起来了，拖着就往外走啊。冉兴让一惊，你们什么人，快把我放下。这伙人根本就不搭理他，拖着他径直往边上的一间屋子里走。到了屋里，就看见梁嬷嬷正坐在中央呢，真是阴魂不散呐！又是这老家伙出的幺蛾子。驸马爷，昨儿个是新婚之夜，没那么多规矩，可是从今往后再见到公主之前，都要先经过一遍检查，这是宫里历来的规矩，从今儿起公主府里上上下下都要按规矩办事儿，谁都不能乱来。驸马爷，您听明白了吗？冉兴让气归气，可也知道自己拿这老婆子没辙，只好是改变策略，点点头，嬷嬷说的极是，皇家就得有皇家的风范，不能坏了规矩，驸马，我一定好好配合。嬷嬷，费心了，来，咱们开始检查吧。驸马这么一转变，梁嬷嬷显然挺满意的。好了，那就开始检查吧。先是管家检查， 这管家应声上来，把冉兴让请到一边，捏捏这儿捏捏那儿，上下摸了一个遍，然后朝着梁嬷嬷轻轻地点了点头。管家检查完，接着是太监检查，保姆检查，过了这几关，梁嬷嬷这才放出话来：好了，往后每回见公主都按这个流程走，驸马爷您可以进去了。冉兴让心里松了一口气，刚要迈步往外走，梁嬷嬷又叫住了他：驸马爷等等，奴婢忘了问了，今儿的礼仪课程学得怎么样啊？这驸马爷心一下提到嗓子眼了，不会是今天迟到的事儿他知道了吧？ 这个老师嘛都很尽心尽力，不错不错。 哦，那就好，如果老师不好，驸马就直接提出来，明儿个咱再请几个高深的来。 这个嘛就不必了，嬷嬷请来的老师都很好，尽心尽责呀。 嗯，那就好，还请驸马用心学习，尽快学好皇家礼仪。 那是自然，嬷嬷您费心了。 这冉兴让偷偷的长出了一口气，幸好今天这事儿嬷嬷不知道，要是被他知道了，估计今天晚上的约会又得泡汤了。逃出了梁嬷嬷的魔爪，驸马一溜烟的就跑进了卧室，公主正等着他呢。两个人一天没见着，着实想念呢。这冉兴让就把自己这一天的经历都说出来了，哭不得笑不得，百般无奈的还得耐着性子哄这老女人。公主坐在边上呵呵直乐： 哎呦，驸马您这一天可够丰富的，您也别生气了，这也就是一开始，你还不熟悉规矩，嬷嬷她呀也是照章办事，往后熟悉了就全都好了。 冉兴让想想也是，可能往后形成了惯例，一切就都好了吧。没成想蜜月第三天，这冉兴让主动来查身要见公主，梁嬷嬷却挡在门口不让进了，这驸马爷该怎么对付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你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